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发生在公元前三世纪末的徐福东渡事件，中日韩三国历史文献中都有过记载。由于这个事件带着求仙活动的迷信表象，因此没能引起后人深入的研究。直到80年代初，江苏赣榆徐福的故里徐福村的发现和日本吉野里弥生初期文化遗址的发掘，才引起了徐福研究的热潮。人们开始通过那沉睡了数千年的历史资料，去辨认2000多年前发生的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考古发掘的成果使得这些资料的内涵得以逐渐地显露出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历史之谜单元要为大家带来徐福东渡之谜。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徐福在我国历史上是个神秘的人物，一是因为史料记载的不很多，再就是他远走以后杳无音信，所以后来人想研究也无从下手，就算是研究也只是在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做一些可能的猜测。但是我们还是从为数不多的史料中发现了关于徐福的一些蛛丝马迹。徐福乃是中国兵家泰斗鬼谷子先生的徒弟，鬼谷子曾经当过楚国的宰相，后归隐在魏国带徒弟。鬼谷位于河南省淇县淇谷云梦山，因为鬼谷子曾经在此授徒而得名。鬼谷子名王禅，是战国时候的魏国人，擅长修身养性，精通兵法、武术和奇门八卦之术，著有《鬼谷子兵书14篇》传世，世称为王禅老祖。鬼谷子常年隐居于云梦山，并在此教徒授艺。张仪、苏秦、孙膑、庞涓、毛遂、徐福等等都是他的弟子。而鬼谷子的这些高徒中，徐福在孙膑、庞涓、苏秦、张仪和毛遂之后。孙膑和庞涓主修兵法，兼通武术、奇门八卦，他们的时代大概在秦始皇曾祖父秦孝公的时代。张仪和苏秦主修纵横术，他们出山大约在秦惠王时代和秦始皇的祖父秦昭王时代。毛遂和徐福则是鬼谷子晚期的徒弟，毛遂的时代在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时代，徐福则是鬼谷子的关门弟子，学辟谷、气功、修仙、兼通武术。徐福出山的时候则是秦始皇登基的前后。 秦始皇完成了一统天下和建造长城的伟业后，便开始憧憬起不死不老的神奇。在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到了山东沿海的琅琊，徐福和一些方士上书秦始皇，声称《山海经》中记载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岛就在东方海中，他愿意为秦王去那里取来不死之药。秦始皇听信了徐福之话，派他出航。经过几年，花去了许多费用，徐福并没有带回神药。他告诉秦始皇，东方的确有神药，但是神仙要3000童男童女，各种人间礼物，同时海上航行有鲸鱼拦路，他要强攻劲弩，射退这些鲸鱼。秦始皇全部答应了徐福的条件，帮助他再次东渡，结果徐福一去不复返。那么徐福东渡是否真的是去到了日本呢？有人认为徐福东渡确实到了日本，甚至有人提出徐福到日本后建立了日本王朝，徐福就是神武天皇。但是也有很多学者对徐福到过日本的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徐福的船队无法战胜海洋上的狂风恶浪。但是随着国内学者对当时造船技术和航线的不断的深入研究，以及对徐福登陆地点的考证，一个个谜团被相继的揭开了。第一个谜团就是徐福东渡是否到达日本。关于徐福东渡目的地的问题，学术界大多数学者认为徐福率领的船队到达了日本，但也有人认为是到达了我国的台湾和舟山岛，甚至有可能是朝鲜。著名历史学家刘华柱认为，徐福到达了朝鲜这种说法没有信史为根据，这种说法很难以成立。徐福等人最初的目的地是为了寻找蓬莱、方丈和瀛洲这三座神山，到山上求神仙赠送不死之药。值得注意的是，古今渤海的海域概念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古代人所说的渤海就是我国东面的大海，它包括了今天的渤海、黄海乃至东海。在我国东面的大海中，有我国的台湾岛、菲律宾的吕宋岛、日本群岛等。徐福当时究竟去的是哪个岛，人们不得而知。现在许多日本学者认为，最早提出徐福到日本定居的是五代后周的义楚和尚。历史学家刘华柱认为，其实《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当中就有徐福去向的记载。文章说，230年，吴国派大将魏温和诸葛直去宜州即儋州，结果只到达了宜州，也就是现在的台湾，儋州太远没能到达，并且说儋州在海中。传言说徐福带领的男女数千人从海上到了儋州就再也没回来。从陈寿的叙述可以断定，儋州不会是台湾，因为魏温和诸葛直知道台湾，也不会是吕宋岛，因为陈寿说儋州有人口数万家，而吕宋岛直到元世祖的年代仍然是民不及200户，更不可能是舟山岛，因为舟山岛离陆地很近，很容易到达。那么这里的儋州到底是哪里呢？法国人希格勒在著作当中提出了儋州就是日本岛的观点。其实在日本的史籍文献中，关于徐福东渡日本的记载还是较多的。日本学者奥野利雄考证徐福东渡后主要活动的地域是在日本的九州和熊野一带。据我国台湾学者彭双松统计，日本各地与徐福姓名联系在一起的墓、祠、碑、宫、庙、神庄等遗址有50多处，登陆点则有20多处，传说故事30多个。这些遗迹与传说虽然不全是真实的，但是一定与史实有所关联。由以上论述可以断定，徐福东渡确实到达了日本列岛。 2000多年前，他冒着生命危险漂洋过海东渡日本。 去寻访长生不老之药，他是怎么办到的呢？然而等他到了日本之后却一去不复返，这又是为什么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徐福东渡之谜。 关于徐福东渡的第二个谜团就是，徐福东渡是从什么地方起航的？关于徐福东渡的起航港，一直是国内外学者争论的热点。除了日本学者主张的广东沿海说，与我国台湾有的学者主张的浙江沿海说之外，还有内地学者主张的江苏沿海说与山东沿海说。历史学家刘华柱认为，徐福东渡的起航点的确定，起决定作用的是当地的物质条件，一是必须经济发达，二是港口自然的状况，否则聚集大批的人员，征调大量的物资，建造很多的船只等大规模的准备工作就无法进行。还有港湾也应该宽广，并跟腹地有着便利的交通联系。比较而言，具备上述优越条件的，据史书记载，只有当时的琅琊，也就是现在的山东省胶南市的琅琊镇。战国时期，楚国灭掉越国之前，越国在琅琊建都已经100多年了。琅琊曾经是一度强大的越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战国的中期归属于齐国后，它也是齐国都城临淄之外最重要的经济文化区域。秦统一全国以后，琅琊作为琅琊郡的行政区域，其重要的地位更加的提升了。而且《史记·秦始皇本纪》明确记载，徐福第一次在琅琊上书后，被秦始皇就地派遣出海求仙，第二次更是由秦始皇亲自从琅琊送出海的。有关徐福东渡的第三个谜团就是，徐福东渡的航线是哪一条？徐福的船队从琅琊到日本，经过的航线是哪一条呢？目前学界的北行航线说与南行航线说最具代表性。北行航线说认为，徐福率船队从琅琊出发后，沿辽东半岛南、朝鲜半岛西的海岸线，穿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北九州和歌山等地。南行航线说则有两种意见，一是说从山东半岛的青岛或城山头横渡大海，经朝鲜半岛南部到达日本九州等地；二说是从苏北沿海的诸港口横渡黄海，到达朝鲜半岛，穿过济州海峡抵达日本九州，或者是直接到达日本。历史学家刘华柱认为，《史记》对徐福东渡的航线没有具体的提示，他们也只能根据当时的造船技术、航海知识、海洋条件、前后航线的蛛丝马迹以及考古成果等做出较为合理的论证。越国历来就有造船和航海的传统，从汇集迁都琅琊之后，更是吸收了吴国的造船工艺和航海知识，更进一步促进了琅琊地区造船与航运业的发展。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融合了越、吴、齐这三个所谓的海上强国的造船、航海等技术，使得秦朝的造船业与航海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秦国在攻打匈奴时，就是从沿海的琅琊等地征调粮食，经渤海用船运入黄海，以应黄河以北前线的急需。这就证明了秦代的造船与航海技术具备了一定的远航能力。而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就开通了一条经朝鲜半岛到达日本的航海线，齐威王、宣王和燕昭王时就有不少齐燕方士入海寻找这三座神山，去求得长生不老之药。方士的入海地点大多在碣石或者是山东半岛，入海后可能就有到达朝鲜半岛南部或日本人居住地的。 汉武帝时曾经发生过从山东半岛起航去攻打匈奴的事件，所走的路线就是上边讲到的北行航线到达朝鲜半岛西岸里的一段。而这之前110年的徐福东渡最大的可能也是走的这条航线。刘华柱说，北行航线上海岛相望，航船可以随时就近躲避风浪，补充淡水和食物等，安全系数大。而南行航线由于当时还没有指南针，远海航行的导航只能靠日月星辰或者航海的经验，船的动力也只有靠海风或人来摇橹，横穿黄海的危险性大，成功率低，而且这条航线的开通还是南朝以后的事儿。日本人宫太彦辽也曾经指出，日本海有一种左旋回流，利用这种回流可以从朝鲜南部古陈函到达日本的山阴。中朝日的古代使者曾经在这条航线上往来了近千年。北行航线沿岸不断出土的战国时代的燕旗、刀币、青铜剑、青铜戈等，都说明这条航道在战国的时候就已经开通了。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您正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下面我继续为大家讲述的谜团，就是人们最为关注的徐福真的是日本人的祖先吗？有学者推测，日本的第一个天皇神武天皇可能就是徐福。首先，日本历史对天皇祖先的记载语焉不详，只说第一位天皇是神武天皇，在公元前660年继位，是天照大神的后裔，仅有年表而欠缺实际的事实记载，一直到第十代的崇神天皇才有了实际文物的支持。而日本早期历史是一片空白的，令日本以至外国历史学家都认为日本天皇的祖先不是本地人，而是外来的中国人或者朝鲜人。因为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临近日本，在上古时期已经有大批人渡海移居日本，繁衍至今就是现代的日本人。1970年，日本学者鸟越宪三郎指出，日本人源自云南，后来甚至有人将范围缩小到了彝、哈尼和傣等少数民族。在《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中，揣测日本政府严禁学者调查天皇皇陵，就是怕发掘出天皇是来自于中国或者朝鲜半岛。这些论点也得到了现代遗传学的支持。考古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为一副日本原住民的骸骨进行了 DNA 测试，得出的数据和现代日本人的 DNA 差异极大，仅和北海道一批现存的少数民族吻合。东京大学医学院的德永胜士也在2003年比较了东亚各国人第六号染色体的遗传基因，结果发现日本人不像冲绳人或北海道阿伊努人，反而更像是朝鲜人。其实日本人拥有朝鲜人的血统是不难理解的，据日本编年史记载，桓武天皇的母亲就是古代朝鲜百济王国的王族。早稻田大学的学者板野启丰认为，徐福和他留在日本的随从繁衍了成千上万的后世子孙，只要是茶褐色眼珠的日本人，那就肯定是徐福所属部落的后裔。这些日本人中的许多人都姓斋藤，汉语中的意思就是齐。徐福随从的后裔有不同的姓氏，他们中有许多人姓秦，在山口郡，1300年前曾经建立过一个秦王国。 隋朝皇帝派遣的使节从日本登陆，那儿的风俗和生活方式就像是从中国挪过去的，他们都是徐福部落的后裔。据板野估计，至少有 30% 的日本人有着中国血统，是徐福随行人员的后裔。1994年4月当选的日本首相羽田孜上任前，公开承认他是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的后裔，这使得包括日本人在内的许多人十分震惊。羽田孜说，他的祖先姓秦，在200年前才改为羽田。在日语当中，秦字与羽田的发音相同。他是率领3000童男童女从中国到达日本的徐福的一个随员的后代。换句话说，这位前日本首相承认自己具有中国血统。日本的神奈川县日中友好协会、神奈川徐福友好协会一行人来到了连云港市，通报了他们发现的徐福子孙墓的有关情况。该墓坐落在神奈川的妙善寺，在福冈家世代墓的左侧。墓文经过了专家考证，大意是他的祖先是秦朝的徐福，之所以以福冈为姓，是由于取徐福的福字，让子孙不忘祖先和故土。日本前首相羽田先生曾经在2002年专程去了赣榆徐福村祭奠，他多次表示羽田家族的根来自中国，祖先是徐福。据介绍，以前日本的徐福热主要集中在九州的佐贺、本州的太平洋沿岸新宫、熊野、富士、吉田一带，近年也逐渐扩大到了北海道青森县的小泊村、京都府伊根町等地。 2000多年前，他冒着生命危险漂洋过海东渡日本，去寻访长生不老之药，他是怎么办到的呢？然而等他到了日本之后却一去不复返，这又是为什么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徐福东渡之谜。 一位香港学者魏挺生通过史料做了更加细致的研究，他发现日本开国与徐福建国的事迹有很多的相似点。第一，地理符合，徐福王国有平原和广泽，而在东海各岛中有平原和广泽的只有日本的本州。第二，时代符合，徐福是秦汉时期的人，神武天皇遗物的三种神器当中有秦代白铜镜和汉代的环头大刀，足以证明神武也是秦汉时代的人物。第三，政治思想符合，徐福生于秦统一以前的齐国，秦灭齐采用郡县制之后，他在中国只居住了一年。他的政治思想当然不是秦汉的郡县制度，而是秦朝以前的封建制。神武天皇建国后在大和实行的政治制度也是封建制度。第四，愚民政策符合，秦始皇焚书坑儒是统治人民思想的愚民政策，神武天皇将秦汉时代的镜和剑用为神器，采用秦汉以前的政治制度和祭祀制度，又不使用中国的文字和语言，显然这是禁止诗书百家之言的一种手段，同样是一种愚民政策。第五，地下考古符合，日本考古学对于日本古代的文化分为明显不同的两个系统，一是岛上固有的文化，学者们称为绳文式文化，另一个是由外部侵入的弥生式文化。日本的弥生式文化与中国大陆秦汉间文化完全相同，比日本列岛固有的绳文式文化先进了数千年。所谓的弥生式文化正是徐福向日本列岛移民时同时带入的，地下有出土文物可以确证。通过这么多的研究表明，就算日本的神武天皇不是徐福本人，但是日本的历史和发展跟中国是分不开的。徐福等人给日本的土著民族带去了农耕知识和捕鱼、断野、制盐等技术，